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22集。众人在灵宝阁内议论纷纷，当听到这场满月里请了魏无羡时，灵宝阁内沉寂一瞬。有人不可思议道，这我还以为只是瞎传的，难道真请了？ 请了，这几天已经确定了，魏无羡会去。 有人不可思议道，兰陵金氏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魏无羡之前在穷奇道滥杀无辜的事儿，他们忘了吗？ 请这样一个人去参加金陵的满月礼，谁敢去啊？反正我自己是肯定不去的。 此句一出，有不少人在心底暗嘲，你连收到邀请的资格都没有，如何操心起去不去来了？那白衣人挑了挑眉，挑好了东西，步出灵宝阁。没走几步，转入一条小巷，一道黑衣身影冒出来，说道， 公子，你买好东西了吗？ 魏无羡把手中那精致的檀木盒抛给他，温宁一接，打开来看，只见里面是一枚白玉流苏坠子，玉色通透，柔光流转，若有生命。温宁喜道， 真漂亮。 魏无羡道， 这么点漂亮的小东西可不便宜，你姐的钱买了身新衣服之后，再买这个差点不够，反正已经一文不剩了，回去等着挨骂吧。 温宁忙道， 不会不会，公子给江姑娘的孩子送礼，姐姐不会骂你的。 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他骂我，你记得帮我挡一挡。 哦，金陵小公子一定会很喜欢这份礼物的。 这才不是我要送的礼物，不过是一个小配件而已。灵宝阁那些东西除了好看，那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温宁一怔， 那公子，你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 魏无羡道， 天机不可泄露。 哦。 温宁果然没再问，结果魏无羡憋了一阵，自己憋不住了，说道， 哎，温宁，这个时候难道你不应该继续好奇不已，纠缠不休地追问下去吗？怎么能真的哦了一声就不问了？难道你不想知道是什么礼物吗？ 温宁愣愣地看着魏无羡，终于反应过来了，说道， 想。公子，你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 魏无羡这才从袖中取出一只小木盒，在温宁面前晃了晃，微微一笑。温宁接过打开一看，脱口道， 好厉害的银铃。 这个厉害不是指它做工如何精美，虽说其纯净的银色和铃身上栩栩如生的九瓣莲在技艺上亦可说是登峰造极，但让温宁惊叹的则是这小小一只银铃里所蕴含的强劲能量。温宁道， 公子，这大半个月你关在伏魔洞里日夜颠倒不出来，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魏无羡道， 不错，只要我那外甥一挂上这枚银铃，品级稍微差点的妖魔鬼怪都别想进得了他的身。你不能碰啊，你碰了估计也有会儿够呛。 嗯，我感觉出来了。 魏无羡取出那枚流苏坠子，将它坠在银铃之下，两样事物搭配得极为美观，魏无羡甚为满意。温宁道， 不过既然是参加金陵小公子的满月礼，公子，你见到江姑娘的丈夫可千万要忍住啊，不要和他起冲突。 魏无羡摆摆手道，这个你放心，我自然有分寸，看在这次金子轩请了我的份上，我一年之内都不说他坏话了。 温宁挠挠头，不好意思的道， 之前金公子派人到乱葬岗下送请柬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定有诈呢，却原来是误会了，当真对不住他。看不出来，其实金公子也是个好人。 正午时分，魏无羡和温宁二人途经穷奇道。穷奇道在改建之后早已改名，现在叫什么魏无羡也不知道，好像其他人也总是记不住，因此大多数时候仍是称之为穷奇道。初时并未发觉异常，然而走到山谷中心之时，魏无羡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行人不应该这么少。魏无羡道，有异样吗？温宁翻起白眼，片刻之后落下铜人道，没有，好静。魏无羡道，是有点太静了。他甚至连往日里时常能听到的充斥在耳边的非人嘈杂声都捕捉不到一丝。魏无羡心中警惕，低声道，走。他刚刚调转方向，温宁突然抬手截住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只直冲魏无羡心口而来的羽箭。魏无羡猛地抬头，只见山谷两旁、山壁之上、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里钻出来许多人，约300来号，大多数穿着金星雪浪袍，也有其他服色的，皆是身背长弓，腰挎宝剑，满面警惕，全副武装，以山体和其他人为掩护，宝剑尖和羽箭尖尽数对准了他。那只率先射向魏无羡的羽箭是为首一人射出的，定睛一看，那人身形高大，肤色微黑，面容俊朗，很是眼熟。魏无羡道，你是谁？那人射完一箭，原本是有话要说的，被魏无羡这么一问，什么话也忘，大怒道，你居然问我是谁？我是金子勋。魏无羡立即想起来了，这是金子轩的堂兄，他见过这人两次。魏无羡的一颗心直往下沉，原本心中充盈的都是要参加江燕离儿子满月宴的喜悦，而此时此刻喜悦之情烟消云散，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还不愿细想深想，不愿猜测这些人是为什么会埋伏在这里。金子勋高声道，魏无羡，我警告你，立刻解了你下的恶咒，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不追究计较。魏无羡听得一怔，即使明知会被当作是抵赖，他也必须问清楚，脱口道，什么恶咒？果然金子勋当魏无羡是在明知故问，说道，你还敢装蒜？他猛地扯开了自己的衣领，咆哮道，好，我就让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恶咒。金子勋的胸膛之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洞，这些坑洞小的小如芝麻，大的大如黄豆，均匀地遍布在金子勋身体上，令人恶寒。魏无羡只看了一眼道，千疮百孔。金子勋道，不错，正是千疮百孔。千疮百孔乃是一种极为阴险歹毒的诅咒，当年魏无羡在姑苏蓝氏的藏书阁抄书时乱翻，翻到过一本古书，上面讲到这种诅咒时配过一幅插图，图上那人面容平静，似乎并无痛觉，可身上已经长出了许多个钱币大小的黑洞。一开始种树者是没有知觉的，多半会以为只是自己毛孔变粗糙了而已，然而过不久那些小孔就会变成芝麻大小，越到后面坑洞越长越大，越长越多，直到全身都被大大小小的黑洞爬满，仿佛变成一个活筛子，害人至极。而且皮肤表面生满了疮孔之后，诅咒就会开始往内脏蔓延，轻则腹痛难忍，重则五脏六腑都溃烂。金子勋竟然中了这种令人作呕又难以解除的诅咒，魏无羡一时竟有些同情。然而就算同情，他依旧觉得金子勋简直无脑，说道，你中了千疮百孔，解我是什么意思？关我什么事？金子勋似是自己也恶心看到自己的胸膛，合上衣服道，除了你这惯会是邪魔歪道的贼子，还有谁会对我下这种阴损刻毒的东西？ 魏无羡心道，那可多了去了，难不成金子勋以为自己人缘很好？ 但他还不想直白地说出来，激怒金子勋，恶化事态，说道，金子勋，我不玩这种阴沟里的把戏，如果我要杀谁，我就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死在我手上的，而且如果我想要你死，你会比现在难看一千倍。金子勋道，你不是很狂吗？敢做不敢认了，不是我做的，为什么我要认啊？ 金子勋目露凶光说道，先礼后兵，既然你不肯回头是岸，那我也不客气了。 魏无羡顿住脚步，哦，不客气的意思很明显。 解开千疮百孔的方法有两种，除了让施咒者自损道行，自行撤回诅咒，还有一个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杀掉施咒者。 魏无羡面然道，不客气，你就凭你这几百来号人？ 金子勋一挥手臂，所有门生搭箭上弦，瞄准了山谷最低处的魏无羡和温宁。魏无羡也将陈情举起，低音尖锐地撕破寂静的山谷，然而静候片刻，没有任何响应之声。金子勋道，这整片区域我们都早就清理过了，就等着你过来，你再吹也召不来几只帮手的，这里就是为你精心准备的葬身之地。 魏无羡冷笑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他说完，温宁便举手拽断了脖子上挂着一枚符咒的一条红绳，这条红绳断裂之后，温宁的身体晃了晃，脸上肌肉开始逐渐扭曲，从脖子往面颊爬上数道黑色裂纹，突然仰头发出长长一声非人的咆哮。 这埋伏的300多人里，不乏夜猎场上的好手，从没听过一具凶尸能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不约而同脚底发虚。金子勋也是头皮发麻，一扬手臂下令道，放箭。 箭如暴雨，温宁徒手劈裂一块山石，将之高高举起，尽数挡住利箭。箭雨落完之后，100多名修士跃下山壁，朝山谷地势中的两人杀来。魏无羡后退几步，忽一闪避，错身避过了一道剑锋的偷袭。金子勋已趁温宁应付那100多人时袭了过来，他见魏无羡没有佩剑，只有一管已暂时起不了作用的笛子，大笑道，呵呵，这便是你狂妄的代价，没有剑在身侧，看你还能如何反抗。 魏无羡甩手便是一排燃烧着绿焰的符咒，打得金子勋剑光一阵暗淡。金子勋刚笑完便吃了一惊，连忙专心应付。两人在近处斗了一阵，魏无羡的袖中忽然甩出了一样东西。魏无羡目光一凝，心叫不好，那样东西正是给金陵准备的礼物，他因为太重视，怕乱扔压坏了，又时不时想拿出来赏玩一番，只浅浅收在袖子里，此时在激斗中却不小心甩了出来，直直朝金子勋飞去。金子勋以为是暗器毒药之流，本想躲开，但一看魏无羡神色大变，改变主意，一把抓住，见是一只精致的小木盒，木盒上刻着一行小字，写的是金陵的名和生辰八字。金子勋先是一怔，随即明白，哈哈大笑起来。魏无羡沉下脸，一字一句道，把东西还来。 金子勋举了举那小木盒嘲讽道，这是给阿玲的礼物。 温宁在前方不远处以一当百，杀得昏天黑地。 金子勋道，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参加阿玲的满月宴吧？ 这一句话让魏无羡的手微微发抖。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喝道，都住手。 一个白衣身影轻飘飘地跃下山谷，挡在了魏无羡和金子勋之间。 金子勋一看来人，失声道，子轩，你怎么来了？ 金子轩一手扶在腰间的剑柄上，怒道，你说我来干什么？ 金子勋道，阿瑶呢？ 金光瑶 是本该出现在此为他助阵的帮手。去年金子勋还对金光瑶十分瞧不起，颇为轻贱看低，但如今两人关系改善，今非昔比，便换得亲近了。金子轩道，我把他扣在金林台了，若不是我看他神情不对，撞破了他，你们便打算这样乱来吗？你中了千疮百孔，怎么完全不告诉我？一声不吭就要干这种事。金子勋身中此千疮百孔恶阻之事，实在难以启齿。一来，他原先相貌体格都不错，素来自诩风流，无法容忍被人知道他中了这么恶心难看的诅咒；二来，中咒就说明他修为不够，灵力防卫薄弱，此点更不便为外人道。因此，他只将中咒之事告诉了金光善，求金光善为自己寻找最好的咒师和医师。谁知医师咒师都束手无策，恰好金陵满月宴将至，金子轩竟然主动邀请了魏无羡。金光善原本就不怎么乐意，于是建议金子勋将计就计，在魏无羡赴宴的路上将其劫杀，这样也不用让魏无羡上金林台了。魏无羡是江燕离的师弟，而金江夫妻恩爱，金子轩几乎什么破事鸟事都要和妻子唠叨一番。几人担心他走漏了风声，魏无羡不来了，是以他们一直瞒着金子轩。这事儿说到底有些不厚道，见事情败露，金子勋也有些心虚，但终究性命重要。他说道，子轩，嫂子那边你先瞒一瞒，回头我解了身上这些东西，再来给你们赔罪。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